铁上的一个小男孩喝奶的时候呢，不小心洒了，旁边的乘客呢给了他两张纸巾，他第一反应呢是先把地面擦干净了，然后才擦了身上的，为这个小男孩的行为点赞。 想你，是不是不相信？

第二个是床呢只能睡觉，不能看书，不能玩手机，不能看电视，不能吃东西。第三个是实在是睡不着的话呢，就起来到另外一个房间去。第四个就是调好闹钟准时起床。最后一个很重要，就是白天不要小睡了。这几招呢对白天经常打瞌睡晚上睡不着很精神的人超级有用，你 get 到了吗？ 青春，燃尽我所有。 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市瓦滕斯小镇，在施华洛世奇水晶公园建了一个魔幻大脸喷泉，走红了。这个巨人头像呢，有两个会发光的玻璃眼睛，绿色的喷泉跟后面的青草呢融为一体，就像 QQ 表情里面呕吐的那个表情一样。喷泉还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颜色，就连白天晚上都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，可以说是很神奇了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